呢度我買咗30幾平方米喺呢度啦。 著書只為度量衡， 即係有好多值得大家去理解嘅問題。係台即係新北市嘅即係名產。 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选择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讲讲下扯火噶啦，嗱，翻翻嚟第二节，咁我要讲咩咧？嗱，行政机关向立法机关负责，立法机关由选举产生，呢个系中英联合声明同基本法嘅一个共识嚟嘅。即系香港嘅行政立法机构个关系系咩咧？系咪？喺基本法里边，或者喺联合声明里边，或者喺成个当年嘅中英谈判啊，即系。有關呢個香港嘅即係行政立法關係或者司法機構嘅嗰個定位，喂寫得好清楚嘅，係咪？好啦，呢個立法機關由選舉產生，但係嗰種選舉咧，你從呢、這個即係後過渡期彭定康嚟搞嗰個政改，係咪？咁佢要增強嗰個所謂即係民主嘅嗰、那個，即係將民主嘅成分增加。咁就俾阿老平話佢千古罪人，跟住又冇直通車坐，係咪？所以95年產生嘅嗰屆立法會就不能過渡到1997年7月1號嘅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係咪？所以就產生咗一個臨時立法會，係咪？好啦，到98年第一屆嘅立法會選舉，好大都係叫做根據呢一個所謂基本法嗰個規定，係咪？咁然後個發展呢，就係用附件一同附件二，係咪？嚟做一个所谓宪法嘅基础，咁然后香港政府就去做咨询，系嘛，搜集民意，然后系提出呢个政改方案，有所谓五部曲、三部曲，最先系三部曲，后来呢个人大又整咗佢五部曲，系嘛，哇，而家干脆就人大帮你立条选举法，咁呢个就唔使讲啦，系咪？咁行政立法嘅关系好明显，嗰啲立法机关就要监察个政府噶嘛，系嘛，所以立法会。佢有一个财委会，里面有一个公务小组，有一个人事编制小组，佢係负责做啲咩呢？就係、是、你政府係咪个财政预算过咗之后，咁然后你政府嘅开支要嚟立法会批准嘅，要嚟立法会嘅财委会批准你係咪嗰个拨款要经财委会批准嘅係咪，所以立法会就係监察政府嘅开支，咁就通过呢一个所以财委会嗰个拨款。咁啊，咁你啲人，你高官，即系相关官员，系嘛？你要嚟解话噶，所以高铁嘅拨款咧，财委会咪又拗到一餐懵嘅，系嘛？另外嗰啲铁路嘅拨款，全部都系超支又过嚟，又系入啊，即系大家要拗餐懵嘅，而家唔使拗嘅，而家仲扑街。最近一单嘢咧，睇到咧就立法会都同行政机关冇分别。都是将我们的民脂民膏炸到尽为止。现在这个立法会这个垃圾会有90个议员。原本的立法会大楼呢即是70个议员连埋办公室啊办公的其他助理啊即是他入面那些相关的办事机构啊那么当然够用啦是不是会议室啦、啊、那么现在不够用就要扩建。那 咁喺呢個立法會大樓擴建工程完成之前咧，咁就走去租對面啊，咪高級寫字樓中信大廈租一啲地方做辦公室，然後立法會即係象徵式，就唔知俾一蚊定幾多錢俾政府嘅啫。嗱，啲租金係政府幫你交嘅。嗱，立法會當然啦，個開支咧，佢係另外有一筆支出嘅，係咪？又經過一啲法定嘅機構，一啲法定嘅部門，係嘛？嗱，立法會係相對獨立於政府噶嘛，係咪？咁你話用公帑，公帑係唔係政府嘅錢嚟噶嘛？係納税人嘅錢嚟嘅，大佬。立法會議員嘅人工係嘛？嗰啲薪津啦，係咪？同埋嗰啲即係佢哋嘅支出啦，係咪？嗰啲營運津貼啦，全部都係納税人嘅錢嚟嘅，係咪？好多嘢要申報嘅，我自己做立法會八年，係咪？我哋一個毫子使一個毫子公帑都好清晰嘅，唔係好似有啲撲街拿住嗰份薪酬，咪拿住嗰份津貼咪亂溝咁使，係咪？我哋唔係嘅，大佬，係咪？因為我哋個認知就係呢啲係納税人嘅血汗錢。好啦，這個立法會要擴建就是因為不夠用嘛，原本70個議員現在是90個，是不是？於是呢就即是要額外擴建這些辦公的地方，加建樓層，是不是？這個工程呢就要幾年的時間，原本預計就3年的，是不是？立法會的財委會去年呢就9月通過了這個立法會綜合大樓擴建的計劃，大概呢就是那個要用10.17亿嚟擴建。好啦，而家嘅情況係咩呢？建築署呢，政府嘅建築署呢就低估咗個有關嘅造價。講到呢度我又真係想笑，鑊鑊都係咁㗎啦。屌你，高鐵初初同你攞幾多百億呢？唔知攞600亿，而家800亿啦，結果係使多200亿啦。黎超支工程黎延期。喂，我哋嗰陣時喺立法會就成日就喺度肥呢啲即係超支嘅，係咪？當年嘅呢啲大白象工程加加埋埋累積落嚟，喂，那個超支去到成3000亿啊，恐唔恐怖啊？3000亿係咩概念啊？可以起幾多間醫院，起幾多間學校，起多間幾多老人院舍，係咪？可以派幾多生果金啊？呢啲錢就咁倒落鹹水海，俾曬嗰啲建築商，係咪？好啦，你立法会你係監督人哋呢，好啦，而家你立法会擴建係咪，咁批嘅錢就你立法会自己批啦，財委會係咪，咁你話呢個政府做咁一件事，咁都係為你立法会而做㗎嘛，係咪？因為你唔夠地方用㗎嘛。咁而家呢超支要追加3.9亿，4亿，即係4亿，即係原本11.7亿，而家要加多4亿，係咪？即係嗰個擴建工程超支係30%多。你唔好淨係講呢個即係政府啲大白象工程超支，你立法會大樓擴建咪一樣超支，咁邊個去監督呢？咁你立法會議員，喂，呢座嘢起嚟俾我哋用嘅，係咪？咁但係政府幫你起啦，梗係，係咪？唔通你自己起呀？咁係納税人俾嘅錢，咁你都要睜大隻眼啊嘛，大佬，啱唔啱？你唔可以話呢座大樓就起嚟俾立法會議員用嘅，咁你就唔當呢一個係，即係如果超支你唔去質疑佢嘅，冇可能嘅事嚟㗎嘛，係咪？你做立法會議員，你更加要喂要好清晰，即係話俾人聽，大佬，我有利益衝突嘅，係咪？呢座大樓係我哋用嘅，而家個擴建工程又延誤又超支，超支個嗰個即係百分比係好得人驚嘅，33%。咁啊，要揞多4亿出嚟，納税人揞啊，唔係你香港政府自己嘅錢嚟噶嘛，大佬，有啲人成日搞錯曬，即係等於當年批評香港電台，哇，成日批評政府，喂，攞政府嘅錢又批評政府，咁啊，嗰啲左仔係咁講啊，我屌嗰啲納税人嘅錢嚟，咁啊，政府啊，係咪？嗱，呢個大樓擴建工程咧，本嚟就2025年咧就要完工噶啦，咁而家咧就即係喺完工之前咧，咁就向即係喺呢個即係私人樓宇嗰啲即係寫字樓最貴嘅寫字樓就租，係咪？嗰度又要用一大筆錢，係咪？唉，所以你話啦，嗱呢件事咧就反映你行政立法行係一氣，狼狽為奸， 屌你，全部都系仆街嚟。屌你，没有一个是无辜的，系咪？最无辜咧就系香港人，系咪？啲承建商一系发达嘅，即系你话如果喺一啲议会有足够呢一个监察力量嘅呢啲地方，或者个议会系完全民选嘅，大佬。分分钟呢啲系利益输送嚟嘅，大佬，屌你坐监嘅，系弊案嚟嘅，系贪腐啊！屌你啲钱系咁逃离嗰啲承建商，系咪？仲有啲承建商好多系大陆嘅承建商嚟嘅，喺香港真系好危险嚟嘅。个政府库房虽然有好多钱，系咪？系咁善财难舍，冤枉甘心咧。就越玩越縮，係嘛？咁我哋即係其他，即係嗰啲公共開支，係嘛？你咪喂要可能要緊縮都未定嘅，佢政府財政出現問題嘅時候，所以我有時真係成日講都唔怕沉嘅就係，你嗰啲基建工程總共啲大白象工程超支咗嗰幾千億，冇人需要負責嘅大佬，咁我啲錢就去咗啲承建商，去咗啲喂就咁即係喂。將香港人呢啲血汗錢就係咁敗咗去個大佬，呢個政府咁加餐係咪全部應該拎嚟槍斃咧？啲人，你仲要加佢人工喎？屌你真係，係嘛？唉，即係我哋嗰陣時喺立法會，我成日講嘅沙中線，屌你係咪黐線嘅嚟㗎？係咪？屌你分分鐘就即係變咗沙丘之旅，沙中線啊，超支西九文化區超支係嘛？屌你！喂，高鐵超支，所有呢啲工程，喂，超支講親係億百億計算嘅。咁你嗰班專家，你政府嗰啲啊，即係有關部門嗰啲人去估價係嘛？啊，同埋你招標嘅時候，喂，大佬呢啲全部都係醜聞嚟㗎啦。老實講，如果揭發就係係嘛？所以我做立法會八年咧，兩屆咧，我都參加呢個政府帳目委員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就係每年咧都要就呢個審計處提出嘅兩份衡工量值報告，即係就政府部門同埋啲法定機構，即係你用公帑嘅呢啲機構，佢係咪真係佢用嘅錢係咪所謂用得其所？英文叫 value for money 係嘛？咁啊出兩份報告書嘅一年，咁然後立法會政府帳目委員會咧就要去審核同埋召開呢個公聽會，係嘛？我哋遲啲呢個即係立法呢個議即係鬱敏議壇搞事錄經典重温咧，第三 part 我就係講呢個政府帳目委員會嘅，係咪？即係嗰啲如果係不以人廢言嘅呢啲所謂立法會議員咧，就不妨睇下呢啲片啦，大佬。屌你，你做十分一你都做唔到啊！我而家話俾你聽，鬱敏做嘅嘢十分一你都做唔到，係咪？甚至乎不屑做。亦都冇能力做，屌你，冇呢种咁嘅能力去做，系咪？所以你系咪即系香港真系，即系嗰种向后退嘅程度系几恐怖咧？系咪？一个即系国际大都会、国际金融中心，沦落到今天呢一个地步，都系人为嘅，呢个系咪？唔系天意，系人为。唉，即係慣性將呢啲錢倒落海，係嘛？咁然後而家就真係百業蕭條，民生凋敝，係嘛？你班五家產咧就係咁喺度浪費公帑，係嘛？仲要加人工，係嘛？如果你真係只能夠咧，即係晚晚祈禱，望你呢班五家產咧不得好死，我話俾你聽啊！你攞呢啲人工啊，做呢啲壞事。一定有報應的，是吧？我在這裡實實在在告訴你們，是吧？你這班狗官是不得好死，這班立法會議員都是不得好死，不是我咒你，這個是一個鐵律來的，這個歷史的鐵律，是吧？有天意的嘛，是吧？以逢以六民之民高，下民以弱，上天难欺，系咪？你嗰啲逢六系民之民高嚟嘅 ，OK？ 下民以弱就上天难欺。 喂，呢个系宋朝嘅皇帝讲嘅，大佬，佢即系经过反省之后，话俾你啲做官嘅人听，以俸以禄，即系你嘅俸禄啊，系民脂民膏啊，啊，记住系嘛？所以咧，下民易弱，系嘛？你可以欺压、虐待，系嘛？嗰啲基层嘅市民，但系上天难欺啊，所以你个个一定会系扑街冚家铲嘅。讲完。记得交台费，我哋啲支持者梗系上天堂啦，拜拜。